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明天无车日，本市3个区域机动车限行。 本市推出第一支城乡结合部产业引导基金。 第5届北京科学家年华面向公众开放。 楼市高端化，市场呼唤简化公积金贷款流程。 本市首批正规网络约车上线，传统出租车进军专车市场。 本周京城雾霾多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本市明天将继续开展无车日活动，以推进城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倡导市民绿色出行。22号当天，王府井大街、南锣鼓巷、奥林匹克中心区等3个区域划定为倡导无车区域，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只对行人自行车开放。到时候，交管局将采取临时性交通管理措施，公交集团14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轨道交通加开临客，确保运力充足和市民顺利出行。市交通委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和绿色出行环境，重点针对奥体中心、三里河、什刹海、南锣鼓巷、中关村和青塔等地区所涉及的82条、167公里市管道路进行自行车彩色通行带铺装建设，在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居住区和公共场所周边新增公共租赁自行车网点20个，公共自行车1000辆，方便人们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日前分别到东城、西城2区调研棚户区改造进展，并现场办公部署下一步工作。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核心区建设改造，以棚改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群众生活的改善。王安顺说，当前棚改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加快进度，确保高水平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让群众尽早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同时要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做好后期的配套服务和精细化管理，把群众的需求解决到位。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将于9月23号召开，旁听议题的安排是23号上午9点听取市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说明等，24号上午9点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公园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等，25号上午9点听取市政府关于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构建城乡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等。希望旁听的公民可以在今天上午9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到6点拨打电话6529-1818，或者登录市人大常委会网站预约。 北京日报消息，朝阳区近日成立了全市第一支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产业基金，资金规模有望达到50亿到100亿元。据介绍，基金由北京市政府、朝阳区政府、区国有企业和乡集体企业共同出资，并根据项目情况吸纳社会资金。基金将重点支持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有4类投资意向，包括第一道绿化隔离带试点乡建设，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科技文化产业升级发展，以及推进部分民生环境整治项目的落成。目前将台乡北京国际文化硅谷、南磨坊乡中国出版产业基地 A 区、西直河石材市场腾退等多个项目都接受了初步考察。 2015北京马拉松昨天上午鸣枪开跑，今年的比赛取消了半程赛，共吸引了30000名跑友参与。赛道方面，往年北马中频繁的上下坡路段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新路线更加平坦，也涵盖了更多的城市地标。赛道的调整带给跑友更多奔跑的快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3小时33分，来自广东的刘锦霞光着脚完成了比赛。她的头上和手腕上戴着花，身材健美，让人很难相信她已经50多岁了。今年是刘锦霞的3个北马，她说今年是她跑得最爽的一次， 全程都不孤独，这个赛道非常棒，除了有几个缓坡之外基本上没坡，组织也非常的棒，然后跑友也是专注于跑那种。 北京小伙李伟跑北马6年了，这一次他以3小时12分完赛，收获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除了跑友间的加油鼓劲，李伟说赛道上的种种细节也让他越跑越兴奋。 他随时有的那种滚动的那种大屏幕给你加油鼓劲儿。我在大概是30公里前后，我看到了我的名字。 啊，当时什么感觉？ 感觉有那种存在感，有归属感。 在北马的赛道上，也少不了领跑员的身影，通过提供时间参照来帮助经验不足的选手取得理想成绩。身背写有数字的气球是他们明显的标志，刘瑶瑶便是其中之一。 能带领更多的跑友一起完成自己的梦想，跑进400，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 我国著名女子竞走选手刘虹也完成了自己的北马首秀。 竞走跟跑完全是两种运动模式吧，对我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证明我自己跑上成功。 另外，2015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全程赛昨天举行，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年仅16岁。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美国的艾里克获得了男子职业组冠军，他的同胞戈斯夺得了女子职业组冠军。中国选手佘如壮和仲梦颖分列职业男女组第7名。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暨第5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开始对公众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在伯乐生命医学展区，很多人在技术人员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基因项链。 用您的上皮细胞提取你的 DNA， 然后把这个提取 DNA 呢放在这个项链的挂件里，所以你就是可以带上自己的遗传物质。 中船重工714所带来了蛟龙号深潜器，并在现场搭建了航母体验平台。工程师王思航说， 我们是对航母做了一个建模，大家戴上 3D 头盔沉浸式的去感受在航母上的一个感觉，希望孩子了解更多的国防知识。 2015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暨第5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共分为2个区域进行，在鸟巢与水立方之间广场设有科学嘉年华、炫彩、科普中国等展区，在中国科技馆将开展创客运动会等活动。活动每天分日场和夜场举办，日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夜场晚上7点半到9点。鸟巢与水立方广场活动免费开放，活动将持续到9月25号结束。 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北京新房成交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35000元左右，比7、8月份有明显上涨。一方面是由于豪宅成交量在增加，另一方面改善型住房和刚需住房的价格也在逐步高端化。新闻广播记者赵美英昨天对门头沟地区的在售楼盘探访后发现，高端化势头也蔓延到了6环外。在这种情形下，公积金贷款显得更加无用武之地。来听报道。 那我们在城区里面有一套房子，然后但是现在有孩子了，我们就想住一个稍微面积大一点的房子。 说话的这位王女士利用周末和丈夫来到门头沟一处在售的商品房楼盘，可是这里的价格让王女士不太容易接受。 就没想到怎么现在门头沟都能卖到3万多。 在门头沟另一处自住型商品房售楼处，购房者张先生也对价格感到诧异。 我觉得门头沟2万2挺贵的。 某种意义上，门头沟是全市楼市交易的一个缩影。9月以来，由于全市新增楼盘数量减少，导致交易量下滑，同时高端化趋势愈加明显。搜狐焦点房地产网购房主编王佳向记者透露，11国庆前后，北京楼市这种状况并不会明显改善，只有个别区域会成为交易热点。 南四环附近，比如说旧宫，包括整个亦庄新城附近，肯定是10月份一个楼市相对集中的一个重点区域。那北部来说呢，孙河和东坝肯定是一个楼盘新房供应的一个热点。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北京房价高端化令购房者的贷款方式变得单一，在实际交易中，公积金贷款受到冷遇。某种意义上，这助推了购房成本的增加。 大多数都得要走组合的，纯公积金贷不下来，不够。 对此，搜狐焦点房地产网购房主编王佳表示， 我觉得从公积金角度来说，更多的应该解决怎么去跟商贷去配合，减少放贷时间，减少审核流程。 首汽集团旗下首汽约车 APP 日前正式上线，本市第一支正规专车队伍开始运营。与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由私家车从事的专车运营不同，这批车辆全都悬挂金币号牌，并能打印正规出租车发票，司机的份子钱也被取消，传统的出租车正式进军互联网约租车平台。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上午十点半，五辆悬挂金币号牌的黑色凯美瑞轿车驶上大街，首汽约车正式启动，传统出租车开始进军互联网约租车平台。首汽集团副总经理梁海晨介绍， 约出租车是通过移动互联网来调度的，客人呢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去叫车，司机呢也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去接单，档次上也比普通的出租车要高一些，司机师傅呢也都是从现在的驾驶员队伍之中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基础价呢是16，单公里租价是2.8块，还有一个时长每分钟是0.5元。预约出租车，它首先是出租车，就必须要提供出租汽车发票。 由于运营体制不同，司机的份子钱被完全取消。驾驶员张师傅说， 这个车子可以提供 WiFi 啊、充电器啊，完全可能比其他的出租车更好一些。这个车是没有份子钱的。 区别于现在大多数由私家车运营的专车，首汽约车的正规出租车身份也吸引了很多前来体验的市民。 总算起来的话，我觉得跟普通的出租车可能差不多， 这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首汽车它能打发票，而其他的车它打不了。 据了解，首汽约车首批上线车辆500辆，试运营期间，市民下载首汽约车 APP 还将享受首单50元的补贴。 今天开始到周四，京城天气以多云或阴天为主，到周五才会重新迎来灿烂的晴天。本周二、周四、周日有阵雨，同时受弱气压场控制，本周雾霾天气将时有发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本周周二、周四、周日有雨的可能性大，雨量都是小雨，其他几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这周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由于正值初秋，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早出晚归或是去山区出游的市民要注意适度添衣。本周北京大多数时间受弱气压场控制，污染物扩散条件差，雾霾天气将时有发生。周一到周四天气以多云为主，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逐渐降低，到周五才会重新迎来晴天。时常发生的雾霾天气加上周二、周四和周日的小雨，会对大家户外活动带来不利影响，请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曹燕，1960年出生，北京市西城爱兴特长培训学校校长。他自幼双下肢残疾，26岁时又遭遇车祸，只能靠轮椅行动。但他却凭借顽强的毅力，自学完成了大学专科到研究生全部课程。曹燕还热心公益事业，创办了全国首家残疾人心理咨询中心，30年来不间断助残帮困，服务人次超万人。他被残疾朋友们视为身边的知心姐妹。 石维新，男，1965年出生，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27年来，他先后参与并主持40余项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科研工作，其中一项获得全国金奖。担任南水北调北京段工程的总设计师近20年，攻克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设计建成世界上首个穿越特大城市核心区的大型输水工程。 郝秋晨，女，1982年出生，通州区新华医院护士。她是80后独生女，将献血当作自己骄傲的成人礼。她瞒着父母一次次无偿献血，得知自己是稀有血型后，随时听候血站的召唤。如今她已累积无偿献血20余次，紧急备血救人数十次，献血总量超过1万毫升，并且成为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杜雪萍，女，1950年出生，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她曾是复兴医院心血管临床学科带头人，1995年开始致力于医院和社区卫生一体化服务建构。 在全国首创以医院为依托，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以社区站为基础的防病治病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推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社区卫生工作的蓬勃发展。他因此荣获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替川卫生奖。 纪桂平，女，1969年出生，平谷区兴谷街道办事处职工。26岁时，纪桂平结婚，丈夫家有8口人同住，除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公婆婆，单身的姑婆和大伯公老了病了，她也同样要照顾他们，吃好穿暖，伺候他们住院。今年她母亲瘫痪，她又要精心照顾母亲，是真诚的孝心支撑她先后照顾5位老人，无怨无悔。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You must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The Kennedy Senator Ankragen is traded. 您现在听到的是纽伦堡审判的法庭记录。当年进行审判的法庭，今天依然是纽伦堡地方法院的一部分。我们的记者在这里找到了70年前审判的录音。那么，这场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经历了怎样鲜为人知的较量？战后的德国又是如何深刻反省历史、重建自信的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朱琴的报道。 大家可以听到，接受审判的纳粹分子在法庭上，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颤抖流泪、悔罪害怕。每一名被告面对主审法官的时候，都用或长或短的语言宣称自己无罪。纽伦堡审判博物馆中文介绍负责人、法学专家程世光先生介绍说，这些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其中也有一些人把罪行推给希特勒。 他们说，我们是国家公务人员，我们是依法令所行的行为，国家是没有犯罪的。到二战结束之前，这是整个国际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后来为了这个纽伦堡审判，所以他们定了一个纽伦堡审判的法，规定违反人道的啦、战争罪啊等等，这些它是超越国家的。 主审法官杰克逊在法庭上通过大量的证据、影像资料，详细揭露了德国纳粹的反人类罪行。国际法专家程世光先生介绍说，纽伦堡审判的意义更在于，他给了德国民间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是非观念。 德国得到大家最尊重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对二战他们是有反省的，最重要是要诚恳的道歉，那这个一定要从民间出来。 从纽伦堡开始，才有了达豪集中营审判、东京审判等等大大小小一系列清算法西斯罪行的法庭审判。但是德国民间的反思和反省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在德国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家里或多或少都跟这场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说，今年63岁的历史学者亚历山大·库达斯科夫。 我的祖母从柏林逃难到纽伦堡，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我爸爸自己经历了4年战争，据我所知，这个经历是非常震撼的。他进入俄国，他们几百个人出去，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我爸爸是一个士兵，所以他是一个犯罪者，他自己也是一个受难者。 库达斯科夫对我们说，德国的深刻反省并不是战后马上开始的，当时的人们认为重建城市和活下去更加重要。经过20多年的沉默之后，一些二战时期的士兵、大屠杀的幸存者开始说话了。 1985年，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做了一个慎重的演讲。他说，我们德国人不只输掉了战争，也得到了解放。因为在此之后，我们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屠杀，不再有独裁。那时候这个说法是很有争议的。现在我们70年后再看看这个战争， 我觉得德国再去发动一场战争，这是不可能的了。战争是政治的手段，这个说法在德国已经是过去了。 即便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年5月8号，欧洲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德国议会全体会议不是由国家领导人讲话，而是邀请历史学者温克勒为所有人上了一堂历史课。德国把反思历史看作重建自信的唯一道路。 没有人愿意让他的后辈子孙因为他们出生之前的那些德国人所做的事情而怀有负罪感，但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负责，我们每个人必须承担起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一切。 温克勒强调说，只有把历史完整保留下来，德国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德国人才能被称之为德国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天公交集团将再新开5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主要分布在房山的烟化新城、北部的西直门、平西王府、东部的百子湾、富力又一城。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方便市民早晚高峰通勤，倡导绿色出行理念。 本市每年蔬菜供应约为770多万吨，蔬菜产生的垃圾达到了230万吨。为了推进净菜逐渐推广进入社区，今年以来，市政协经济委就关于节水减排搭建净菜产业平台的提案进行了调研，并且召开重点提案督促办理座谈会。市农业局回应称，净菜产业平台搭建将会纳入今年本市制定的“13-5”时期北京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 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10批不合格食品全市下架，其中有半数食品二氧化硫超标。北京市朝京金旭菜市场一家商铺售卖的欧米加牌罗汉笋尖二氧化硫超标15倍。另外，北京朔方尚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红豆粉大肠菌群实测值是标准值的4倍多。金客隆红松源站销售的北京天天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护润高钙藕粉、水分和灰分都超标。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今年5月份以来，本市蚊子的密度与去年基本持平。不过，蚊子的种群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叮人凶猛的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蚊子，占比较2011年翻了1倍。花蚊子叮咬人的时候呢，喜欢主动出击，并且擅长连环吸血，一叮就是一连串包，因此有亚洲虎蚊的别称。 昨天是第三个北京湿地日。近年来，北京湿地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全市累计恢复湿地6800多公顷，湿地生态质量显著提升。到2020年，本市将在与天津、河北比邻的区域新建湿地3000公顷，恢复湿地8000公顷，使全市湿地保有量达到5.44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提升到3.31%。 中国优秀影视剧英国展播季系列活动9月20号在英国伦敦隆重举行。活动旨在使英国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为中国影视剧制作发行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搭建中英人文交流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平台。 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培训中心昨天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揭牌，第一期培训班开班。这是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唯一的一个国际培训机构，将为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培养国际化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郎中爱您几乎。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市民讲述记者记录，今天推出地铁篇。手机实名需补之前欠款，运营商建议号码弃用要办理消耗。下面是详细报道。面对最毒九月，新闻热线近日推出了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方式大比拼系列体验报道，先后派出多路记者体验了建国门到通州以及回龙观到中关村的通勤路线，给市民出行选择交通工具提供了直接的参考。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推出另一组系列报道，叫做《我的通勤自述》，请上班族讲述自己的通勤故事。郭林是一位怀孕4个多月的准妈妈，他每天上下班都要辗转于地铁8通线、1号线、2号线和13号线，单程25公里，换乘3次。 我是郭林，是一个图书编辑，即将成为一个妈妈。我现在怀孕已经4个半月了，在传媒大学出版社上班。我家呢在大钟寺那边。我是12年2月来这边的。 那您4年都是这样坐地铁上下班吗？ 对，是的。一开始头一周就这么来回走的时候，感觉巨累要崩溃了，我觉得我要换工作了。路上耗费时间太长，你想来回上下班得4个小时了快。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1号线列车。 还有半个小时吧。 这样吗？差不多就半个小时左右。现在是5:25，我们已经到达了复兴门站换乘了。 我看今天这一路上都还好的样子啊。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人让座，我也不指望别人给我让座，因为咱上班族挺多的，大家都很累。但是我就觉得现在车可能就不容易挤了，对，他也不会看你什么穿着什么呀，或者是怎样，不会看。现在是5:35，我们已经下了西直门站，从西直门站换乘是3号线并通到非常的长，走着特别的费劲。唉，这段路要经过3段电梯，还有好几段楼梯，我走过来大概需要10分钟、8分钟左右。 大钟寺站到了。 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20分钟，然后我们已经到达了大钟寺地铁站。 坐地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时间上地铁上比较好控制，比公交车来说好控制一些。其实在蓟门桥这边也有，就是到前门大学有个公交车，但是就因为就是路上那个时间把握不好嘛。我家里面呢也有车，而且我老公也开过几次送我，但是由于太堵了，而且花费也比较高，所以我还是选择坐地铁。现在是6:10，我经过了1个小时又40分钟，终于到达了家门口。我想对我的宝宝说，你看妈妈这么辛苦，以后你也要像妈妈一样，不要那么娇气，要坚强勇敢。 新闻热线8月27号曾播出了一条工信部最严手机卡实名制，不实名将停机的消息。听众印先生在收听节目之后，到移动营业厅询问手机实名制业务，但是却被告知不能办理。 那个营业厅就显示我是黑卡，然后他询问一下说之前我有没有销卡的手机卡来欠费，只能要补交费用，然后才能 实名制的这个手机卡，那个卡是实名登记过的，当时肯定是没签税，但是把卡扔掉是真事。 虽然对凭空出来的欠